Camping equipment, 注意 equipment 表示设备的通称。如果你不用你那一套野营的设备的话，你能把它借给我吗？这个 sometime, 其实这个 land, 刚才我们已经学到了它的用法啊。其实我特别想指出的是这个 sometime, 大家有时候会发现 sometimes合着写 ，sometimes 又分开写 ，sometime 合着写 ，sometime 有时又分开写，总是让人感觉非常的不太舒服，或者甚至可以说让人容易搞混。所以今天呢，我要给大家重新总结 ，sometimes 合在一起写表示有时 ，occasionally from time to time，sometimes 分开写表示几次次数 ，times 变复数表次数。Sometime 合在一起写表示将来的某个时间。Sometime 分开写表示一段时期。所以这里的 sometime 表示就表示将来的某段时间，但是我们翻译时要译作将来有机会借给我吧，将来某个时间我要出去的话你就借给我吧。 先做好一个准备。这一位呢也很高兴，他说 I'll be glad to lend you my camping equipment, but all this talk about exercises had made me tired. Let's go to the movies. 好了，下面看 I'll be glad that 接一个从句，这在英语中呢是一个固定的用法。其实在英语中呀 be glad to do something 和 be glad that 接从句都是可以的，表示某人欣然做某事。所以说我很高兴把东西借给你，但是 all this talk about exercise, 注意此处的 talk 是做名词了， about exercises 是这个介词短语做后置定语，这个我们今天谈论的所有有关于运动的这个话题呢真是让我 tired, make somebody 加上一个形容词做宾补，表示使某人处于某种状态， tired 这里指的是 exhausted 或者是 worn out, given out,都让我累了，精疲力尽了。Let's go to the movies. 让我们还是去看电影吧。所以这里 Let's go to the movies. 回忆一下，如果我们要加反义疑问句呢？让我们去看电影吧，好吗 ？Let's go to the movies. Shall we? 这就是把说话者本人也包含进来。而 Let us go to the movies 则要使用 will you 表示只给你们看电影的建议。看电影我可不去，是这样一个概念词。 这正可谓是有来无往非礼也，一方请看电影，另外一方呢借给他露营的东西，很有意思的一段对话。在这篇课文当中呢，大家能看到我们今天的语法重点是动名词做主语和表语的用法。 好了，动名词在做主语时呢，往往可以直接放在主语的位置上，可是谓语动词要按单数处理。但是这个动名词做主语啊，其实直接放在主语的位置上也可以，但是最正规的用法呢应该是处理为形式主语和真实主语，动名词做真实主语， it 做形式主语。这里大家记好这样几个词，一般情况下在有四个词做表语时，动名词做真实主语。 It is no good doing 做某事没好处， It is no need doing 做某事没必要， It is no use doing 表示做某事没用， It is a waste of time doing 做某事真是浪费时间。当然我们说动名词直接放在主语的位置上也是对的，只不过就不那么规范了。除此之外，动名词做表语时往往说明了主语的性质、功能、用途、特点、特征。比如说我们看书上给出的这几个例子，动名词做主语，直接做主语。Winning it was a great honor. 这就是动名词直接放在主语的位置上做了单数。那么再看下一个例子， It is nice talking to you. 和你谈话真是太好了。那么此时呢， talking 就是动名词做主语。当然 nice 刚才我的说的那个表语中也没有罗列它，是因为它并不是一个正规文体。我们看第二个例句， It's no use asking me. 问我没用， no use， 这就是刚才我举到的一个四大表语中的一个表语，它要求动名词做主语。下面我们再看动名词做表语的例子，我们看书上， My favorite sport is skiing. 我喜欢的体育运动是滑雪。其实动名词做表语时往往就说明了这个主语的性质、功能和用途，其实它应该是一种主语的补足语了。我喜欢的体育运动和 skiing 之间是一个互补的关系，是一个互为解释的关系。除此之外啊，动名词它还可以放在复合词当中，或者说合成词当中。这个所谓的复合词、合成词呀，大家记好，动名词做定语。有的时候嘛，人们经常会很疑惑，这个 ing 到底是现在分词做定语还是动名词做定语？那教给大家一种 检验的方式。如果可以用介词 for 来检验的，那就是动名词做定语。比如说书上的 sleeping bag 睡袋，我们可以把它变作 a bag used for sleeping， 用于睡觉的袋子。所以说动名词做定语呢，首先可以用介词 for 来检验，其次呢，动名词做定语表明了所修饰词的性质、功能、用途和特点。除此之外，动名词还在一些广告啊、广而告之啊、公共场合中得以使用，往往表示这个禁止做某事。 No doing something 表示禁止做某事，比如说 No smoking 禁止吸烟， No parking 禁止停车，是吧？ No sitting 禁止坐在上面，有很多的这个说法。 好，动名词做主语和表语的用法呢，大家可以在我们的书上第194页找到。 下课之后呢，大家要做好本课语言点、知识点的复习工作，还要做课后的练习，尤其是翻译这一部分，最能检验我们在语言在实践中的应用能力。 嗯，没错，做练习也是实践语言的一种方式，大家千万不要错过，一定要照吴老师说的去做。好，我们的时间呢也已经差不多了，周敏在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Catch you later, everybody.